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大家好， MyRadio 全方位网台节目制作课程第二期就开始招生，截止日期就是这个月底10月31号。开放日期我们暂定就在1月6号至到这个2月11号，就在这个普罗政治学院度上课嘅。咁啊，第一期咧，我哋即系举办呢一个网台班，第一期咧就其实报名就非常之踊跃，咁啊都要经过筛选。咁啊，因为咧教育处规定嘅啊，咁我哋个即系学员嘅人数咧就不能够超过一定嘅限额，因为嗰个消防条例啊，咁我哋就唔会犯法嘅，费事俾啲趁街度举报。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呢一个网台节目制作课程嘅咧，咁就好快啲报名啦。因为今次同以前有少少唔同，以前咧就因为我哋有一啲即系好明显嘅即系政治嘅取向。咁啊，普羅政治學院又好 ，MyRadio 都好啦，係嘛？咁啊，似乎就為某一啲政治立場嘅政治團體咧，就去做宣傳嘅。咁但係即係自從呢個舊年九月選舉之後咧 ，MyRadio 又好，普羅政治學院又好咧，就已經從一個教育資訊啊商業運作啊，咁所以咧就我哋會開放俾其他，就算佢同我哋未必係同樣嘅政治光譜嘅人咧，我哋都會接受佢嚟參加呢啲班嘅，咁所以預計咧，即係報名嘅人都會多，咁所以大家咧最好就如果想讀呢一個班咧，就盡快報名啊！咁你報名嘅時候咧，就只要填妥個報名表格，咁啊電郵嚟我哋呢個普羅政治學院嘅郵址，咁就得㗎啦啊！咁其實就唔使俾錢字嘅，我哋仲要面試嘅啊！咁大家睇我哋嗰個通告就寫得好清楚嘅，咁我喺度即係呼籲各位，最好就快啲報名啦，係咪？咁總共上12堂，咁每堂兩個鐘頭，逢禮拜六呢一、這個6點至8點，同埋禮拜日晏晝3點至5點，咁另外咧仲有實習嘅時間，咁啊會另行安排嘅，咁希望大家快啲報名，額滿即止。 好，翻嚟第二節，頭先我哋講完就係狗、豬、鼠，咁應該仲有一個， 跟住就牛，係啦，順住落就到牛，係啦，咁牛人，咁牛咧。運勢嚟講咧，嗱就首先一樣嘢啦，牛脾氣啊，牛脾氣就表露無遺噶啦。咁個運講運勢咁啊，睇翻佢個脾氣就比較固執、主觀，咁啊比較即係去改變佢哋一啲想法咧，就比較難噶啦。咁啊同埋欠缺人溝通啦，冇乜幽默感啊。咁啊人牛咩牛人嘅朋友咧就。嚟緊來年就會有一粒叫做孤獨星，咁所以容易就會產生多愁善感啊，或者就可能就即係離群啦，啊，因為牛始終都係群體噶嘛，咁佢係離群啦，咁所以咧應該就話屬牛嘅朋友咧，出年就多啲一啲社交活動啦，應該要參與多啲啦，啊，咁啊有一啲群體嘅接觸啦。順便可以擴闊下自己的社交圈子啦，或者又約埋三五知己嘅朋友嗰啲啊，屋企人啊咁去旅行解下悶啦，咁唔使自己嘅即係叫做散下嗰度牛脾氣啦。 牛其實都好群體嘅喎，見到牛咧 就係牛係群體，但係因為佢有粒星咧，就有粒星體就令到佢就孤獨咗嘛，所以佢咪因為呢個孤獨星就令到佢啊離群結隊，咁咪離開群體，咁啊變咗孤獨咗咯。咁啊嚟緊佢九年咧都會比較粗魯噶啦，因為頭先都講啦，牛同狗其實都係有一個犯太歲嘅餘問題喺度嘅。咁啊，工作比較忙碌啦，運勢啊比較弱啲啦，或者甚至乎開支大啊，咁啊都係做埋就都係嗰句就係叫做投資嗰方面咧，就喺出年就唔好去做咁多投資啦，尤其是一啲自己唔熟悉嘅啊，就人哋賺錢就你蝕錢㗎，有時就係咁得意㗎。運氣好，股票啊，股票市場係升喎，人人賺錢，但係點樣知道你蝕錢嘅嚇？咁啊，所以同人哋合作嗰陣時咧，都要三思啦，就唔好話 就唔即唔好去盲目去跟從，或者人哋話一齊合作做乜做乜，你又未了解清楚，你就走去做埋一份啦。咁啊，嚟緊亦都會有粒太陰、國印、天月嘅吉星。咁啊，呢啲吉星咧都屬於一權力嘅星體嚟嘅。咁啊，但係咧，如果係牛女咧，就要注意自己個言行舉止啦。咁啊，即係講説話嗰陣時就。最好就少說話，就如果唔係咧，好容易開口及著你噶。咁啊，同埋咧就唔好去驕縱啦，啊或者外出風頭啦，啊千祈就唔好做呢樣嘢啦。咁啊，仲有啊，唔好夜晚獨自去出街啊，記得呢樣嘢喎。如果唔係咧，嗱人哋唔出事，人哋夜晚去街係冇事，你夜晚去街係有事嘅喎，啊。所以呢樣嘢一定要緊記喎，啊！尤其是好多時依排都有一啲夜深一啲女子自己翻屋企都出咗事啊，咁啊。 嗰個就識嘅，其實就不過就唔係香港嘅布魯達，即係嗰個女子嗰個父親我哋識嘅，啊就好出名嘅香港一個律即係大律師嚟嘅嚇。但係都好無妄之災啦，因為個烏白係啊，咁即係照計就真的可能即係那類的事件理論上應該很少發生，但係就都出現了，啊 啊，所以有時呢啲真的要注意啊，清楚自己的運勢係好緊要的。咁而國印嗱，國印呢粒星體咧就係一個貴人星嚟嘅，其實代表成熟、誠實、可靠。咁啊，做嘢咧就公道嘅。咁啊，今年咧就有一個掌印嘅機會。即係話有機會話事啦，咁如果真係自己又喺工作上有話事嘅時候咧，就更加要做到公平公正咯，啊咁啊有實權有新任務呢啲咧，咁你自己就努力啲啦，加把勁啦。咁而天月咧吉星咧就主要係講一個人咧就有聰明智慧啦，有貴人扶持啦，咁啊。遇到就算遇到啲難題都好，你都唔需要點樣擔心噶啦，因為最主要又有貴人幫手幫你去解決。咁而財運嗰方面咧，今年其實財運咧，俏牛嘅朋友咧就其實唔係咁順暢嘅。咁好多時咧都使大咗嘅會啊，即係譬如冇預過嗰筆開支咧，咁突然其來咧就要你破咗嗰筆費用咁。咁啊，如果正財嚟講咧，你都可以去諗下計，去揾錢嘅。但係咧就又係都係唔好話即係太過要求高啦。咁如果你話偏財方面咧，就唔好諗啦，就即係啲投資啊、投機啊嗰啲全部就避免啦，啊。咁啊，安分啲去過咗呢個戊戌年咧，就會比較好嘅。咁啊，一個上策嚟嘅，即係要忍受啦。啊，宜守就不宜攻。咁啊，而喺感情嗰度咧，感情嗰方面咧，屬牛嘅女性朋友桃花就比較弱啲啦。咁啊，如果你話想話喺出年戊戌年度結婚咧，可能就未係時候啊。咁啊，同埋咧一啲如果喺熱戀嘅朋友中，或者已經拍咗拖一段時間咧，就可能真係出年就會有一個感情嘅考驗啊。因為成日我哋都講嘅，一係就結，唔結就離，就散噶啦。 一係就唔結， 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啲係屬於一個考驗嚟㗎。咁所以就大家要即係把握好呢啲機會，即係要自己要平衡下啦。啊，睇下點樣去處理啊。因為始終感情是要自己去決定㗎。咁咪單身者咧就會認識到一啲比較理想嘅一啲對象嘅，咁啊但係咧你認識到嘅喎，咁啊未必係拍得成拖嘅喎，你認識到嘅話咧，你都要自己去努力啊，表現自己一啲好嘅一面俾對方睇到，咁人哋先至有機會接受你嘅喎。如果唔係咧，你話認識到唔代表一定係人哋你中意人哋唔一定中意你嘅嘛，係嘛？咁而屬牛嘅男性朋友咧。其實都是弱的了，其實跟牛女都是差無幾的了，很多時呢還反而會徒勞無功，如果拍緊多的朋友呢就要多些關心自己的女朋友了，如果不是冷落了呢就出現第三者就沒有了，很容易被人有機可乘，而獨身者呢就比較難結識到一些比較即是自己認為適合的 理想對象咯。咁可能真係出年嘅桃花運啊、感情嗰方面咧就會弱少少啊。咁啊，所以就啊喺呢個戊戌年嗰陣時咧，就唔好話太抱太大嘅期望啦。啊，咁反而可能要專注翻喺自己啲工作方面就會比較好。而事業運方面，一兆牛今年其實都是發展平平，所以剛才所說的你注意回工作運就是這樣。是非前身人緣就比較差的，需要防一些暗戰。所謂暗戰可能就是說有些同事之間或者是可能暗中傷害了你啊，或者講句難聽啲啊，篤背脊啦，係嘛？事業上咧就好難有，即係有啲大嘅發展機會咧就難啲啦。啊，所以都係嗰句啊，求穩啊，平平安安度過。咁而至於你話喂是非前身啊嗰啲啊點樣去處理咧？咁其實我哋咧好多時咧都會睇翻咧流年會有粒是非星嘅嘛，每一年都。咁而嚟緊戊戌年粒是非星咧，就應該喺就飛啊就東北面，東北面會有粒是非星到嘅。咁如果喺呢個自己住嗰間屋，個門口係開正呢個東北門咧，咁啊要注意啦。咁啊，好容易就招惹是非，所以更加咧喺自己個把口嗰度咧，更加要收下，就唔好去加強個是非。咁其實有一個好簡單呢個做法咧，就可以擺一啲紅色嘅物件去化解嘅嚇。但係咧就有一樣嘢就都要提醒大家，因為而家我講嗰個是非星係屬於流年嘅啫。咁因為每個屋佢嘅坐向都會有唔同嘅，雖然大家都係或者都係東北門啊咁解啊，但係個坐向如果唔同咧，就有機會咧佢個底盤咧嗰個飛星組合亦都唔同嘅。咁而家擺個紅色咧，就係最主要咧就係化流年嗰粒是飛星嘅啫。咁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咁而喺打工仔嗰方面咧，就即係未必係一個順利嘅年份啦。所以都是剛才所說的穩守，腳踏實地，求穩陣，就不要那麼進取樣。如果在健康方面，身體的狀況可能在脾胃方面要注意一下，因為工作忙碌很多時候可能食無定時而影響，因為這些都是連帶的關係的，所以就在身體方面要注意一下脾胃嗰方面咯，所以飲食要定時啊，或者係飲多啲水啦咁樣咯，生肖嚟講咧，今日就講咗呢四個先。 四個，咁仲有啲我哋應該下個禮拜都 再講，陸陸續續會講嘅，會譬如講埋出年嘅流年嘅飛星啦，啲吉凶位置啊，同埋立春嚟講個八字係。對來年香港嗰個經濟民生啊，包括嗰、那個那個政治環境係點樣？ 不過咁樣咧，嗱，我唔識啦，我完全冇睇過啦，都唔好得去邊噶。 其實可以略略透露俾少少俾大家聽下，都係比較差嘅。 係啊， 我都睇咗嘅，係差啲。 你從而家嗰個即係現狀去推算就。好難話突然間會出現一啲好大幅度嘅變化嘅，但係呢個唔緊要啦，每年都如是嘅，年年難過，年年過係嘛？ 係啊，都係啊，最緊要自己做好本分。 係啊，嗱，咁呢個環節咧，我哋就要答一答一啲觀眾嘅問題嘅。咁因為我哋咧就喺上幾期節目啦，都提過一個即係往生嘅智慧。 係， 咁就當然入邊有都好多學問嘅。咁但係其中一樣嘢，我相信大家都即係相當之注意嘅，就係因為譬如話要起一啲即係先人，即係呢啲親人啱過身咁樣，譬如揾呢啲葬墓地啊、喪事啊，或者甚至呢個骨灰庵咁樣咧，都引起一定嘅一啲焦慮嘅。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呢啲事咧好多時係唔等得啊。 係啊，係啊。 咁我哋上個禮即係上嗰上個禮拜上一次節目咧，我哋提過嗰個咧喺澳門嗰、那個骨灰庵咧，咁有啲觀眾就問，咁我哋都喺度咧就作一個適當嘅資料嘅補充啦嘛。 係好啊，好啊，好啊，係啊，咁我哋可以睇一睇 PowerPoint 嘅係啦，嗱咁呢度咧PowerPoint 上邊有幾幅 相片，咁呢幾幅相咧，嗱咁其實真係有，我哋都有用文字表達咗係一啲比較生命嘅一啲先人嘅一啲福位個擺骨灰庵嘅地方嚟嘅。咁譬如有好似喺上兩幅圖，有幅草地，咁草地熒光幕左手邊嘅，咁其實呢兩幅圖咧都係一啲舊式嘅骨灰庵位嚟嘅，咁。而在右手邊長方形啊，同埋下邊嗰幅圖咧，係一啲比較新式嘅。咁大家都應該喺熒光幕見到啊，佢係寫住澳門永榮亭，係啦。咁啊，呢、這個地方咧，佢就喺澳門氹仔嗰邊嘅。咁啊，我自己都親身去睇過嘅。咁啊，而事實上入到去咧，其實係一個好柔和嘅環境，係完全唔覺得係一個骨灰庵位嚟嘅，因為佢根本係完全唔會話好似傳統嗰啲咁，佢會有曬名啊、相啊嗰啲會刻曬喺度、寫曬喺度啊、坐曬喺個石碑度啊，佢係冇噶，佢完全傳入到去好和諧，喺柔和。咁啊，而頭而家我哋喺圖片當中咧，見到一個圓拱形嘅門咧。呢、這個圓形嘅門咧，咁啊會擺咗一個叫銅像喺度。咁呢個直頭係佢大廈成棟大廈建築物嘅一個正門入口嚟嘅。咁其實佢都係一個風水嘅設計嚟嘅，因為佢呢個圓形屬金，咁佢都係一個有個風水設計嚟嘅。咁啊入邊個環境係好優雅嘅添。嗱咁啊，譬如嗱，我哋可以睇一睇第二張圖。咁啊，睇到啦，一張有見到一格一格有金色有白色，咁其實佢金色同白色咧係全部其實係擺啲骨灰龛嘅，咁佢係冇名嘅，佢完全係冇曬名，因為你大家都睇到啦，右邊嗰幅圖咧佢打開咗咧，咁其實佢一個格咧就擺到兩個骨灰，咁啊擺到兩個落去嘅，咁啊完全係冇名。咁你話佢係咪真係完全冇名？其實唔係嘅，佢只不過有兩隻門，面嗰隻門咧就完全係冇曬字、冇相。咁啊啲人望即係啲即係啲人去拜祭嘅時候咧，佢望落就比較舒服咯，就唔會話好似咁多相啊，或者俾人好似 會唔會呢個都有少少幫助嗰個私隱嘅問題咧？ 我睇佢都會嘅，即係唔會話咁易俾人知道咯。咁但係如果你話誒咁後人佢點樣去揾咧？咁其實佢都係靠一個 number 咯，係因為佢哋會分咗，原來佢哋要分咩咧？分啲唔同嘅。宗教和不同的一個禮堂、每個禮堂有固定一個數量的一個骨灰庵位、又有分別呢，就譬如它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接下來有道教、譬如如果信觀音的朋友呢，它又另外有一個觀音堂、地藏王菩萨嘅又有另外一个地藏王菩萨嘅堂啊，咁样佢全部系分好晒嘅，咁啊其实佢咧分得好清晰嘅，咁啊全靠咧就你自己知道嗰个 number 个龛位嘅 number 摆喺边一个堂，咁你就去揾咧就好易。咁但系咧佢又分两只门，佢每一只佢头一只门系完全冇字冇成，咁你开咗一只门咧，佢第二只门咧就会有翻个先人名啦，系、嘛相啊嗰啲喺度嘅，咁、所以就唔需要惊话揾唔到嘅，咁啊一定揾到嘅。咁而喺而家喺左荧光幕左手边。下底嗰幅咧，見到有個銅像啦。咁佢呢個咧就入到去就係頭先我哋喺個正正嘅大門見到入去嗰個銅像嚟嘅，好清幽，好優雅，咁啊完全冇嗰種一啲唔舒服嘅感覺。同埋咧，佢做到好似一個咩咧？好似一個休息室咁嘅。咁點解咁講埋休息室咧？入到去咧，好多時我哋傳統咧去拜祭完，即係譬如。清明啊、重陽啊、春秋二祭拜祭完，我哋會點樣啊？都走噶啦，係咪啊？都唔會逗留嘅。咁但係原來咧，佢又有設立咗一啲休息室喺度咧，咁可以俾一啲可能親朋戚友咧，大家聚一下入邊啊，飲下茶啊，傾下偈啊，或者食下嘢咁啊，其實就好祥和嘅一個氣氛。咁啊，同埋。 就很乾淨的真的、 嗯 啊、因為他們在裡面就不會主張給一些、後人去、在裡面燒香、啊 哦 啊、你說、一炷香那些他可以的，如果你說是插大量的香、啊、或者化寶、啊那些嗯、因為道教的朋友他正常會會買一啲衣紙啊嚇嗰啲去化噶嘛，咁但係佢哋就唔會喺入邊做嘅，咁全部喺曬室外做嘅，咁、嗯、啊，所以咧就唔會有一啲叫做好局促嘅感覺，咁啊空氣又好流通，咁啊如果講環境呢、這個地方係幾舒適嘅，咁睇翻我哋而家喺右手邊呢個圖啊嘛。佢就開咗幾個門，咁佢呢個其實 display 嚟嘅，佢就唔係話真係攞嗰啲真嘅骨灰咁誒開咗人哋嘅俾我哋睇嘅，佢呢個 display 嚟嘅啫。咁啊即係話俾我哋聽，哦，原來佢入邊嘅空間有幾大，哦，原來仲可以擺到兩個嘅咁樣，咁啊。同埋佢除咗呢啲兩個之外咧，我仲有留意到咧，佢有啲家庭式嘅組合。 嗯， 所謂嘅家庭式組合係咩咧？就直頭係一座咁啊。到人的心口咁上下一個高度啦，咁下低咧就有六格，咁、 嗯、 啊上邊咧就有曬一啲佢哋用水晶膠做成嘅，啊我哋稱之為神主牌，即係以前我哋喺啲廟睇到就紅色嘅，佢就水晶膠做成嘅。 以前係都用木做啦，係嘛？ 有啲係啊，用木做就啊紅色噶嘛，會係係嘛？但係佢哋咧就整得好華麗嘅，用水晶膠，咁、 嗯、 啊。其實我哋可以話亞加力膠嘅，不過講得、美觀啲就叫水晶膠，咁啊凍曬喺度，著曬燈咁樣，下面就六個咁樣啦，就變咗啊唔同嘅仙人，咁啊可以，如果佢係屬於一家人嘅，就擺曬一齊咯。咁啊就真係做得幾靚嘅。咁啊廳入邊嘅一個高層講咧，佢都係原來佢打你呢、這個。這個骨灰庵的那個人呢，原來是屬於是台灣人，原來在這個行業呢就做了二十幾年了、 嗯 啊、大家其實我們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的，在台灣呢對於這方面的 比較先進 一點，是的、先進過香港或者我們、內地很多的、也都他那個主題呢，他就其實就說做一個往生的一個意境在這裡，就不會說被人覺得呢就 很淒慘啊，或者很恐怖啊，所以他這個建築呢做到就很優雅清幽、又帶少華麗樣、所以入到去的感覺，其實如果不說呢，你入到去係未必，你係唔感受唔到佢原來係骨灰庵嚟。 喂，即 係 喺外面睇，你完全唔係 啊！你係完全唔怪係嗱，我哋翻翻上一張 PowerPoint 睇啊，睇翻嗱，你而家睇到個佢個大廈就嗰個外形個建築啊，你完全你唔會諗到佢啊，原來佢原來係擺骨灰位嘅，係、嘛？同埋你睇過佢入個正門啦，係兩旁咧，佢係好。即係俾人感覺又好似好環保嘅綠色，係、嘛？好草綠，啊，佢綠化得好整齊，咁呢啲就即係我去睇到嘅感受嚟嘅啫，啊，咁啊當然啦，你話喂，你自己要因應翻嗰個地方啱唔啱啦，啊。 好，咁嗱就呢、這個選擇咧，其實就即係香港嘅朋友咧可以考慮一下嘅。那個原因咧真係相當之簡單啦。咁我哋以前都提，即係不斷提過，就香港嗰個骨灰庵嗰個法律嘅問題咧， 係啊， 就一路都即係存在好多疑惑啊。 係啊， 咁又係咪最近係即係叫做解決咗咧？解決咗咧，咁就開始有啲眉目。譬如話，即係個政府確定咗有邊啲係合法嘅，邊啲即係大家即係覺得會有疑問嘅咧，咁慢慢就會出嚟咯。但係始終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就是、香港個骨灰庵嗰個整體嘅狀況咧，嗰、那個供應稍微緊張少少，係咪嚇？ 同埋如果你話講到一啲法律上嘅問題咧。當日我在那邊咧，我都有問過佢哋，會不會有個期限嘅？咁佢哋話咧，佢哋如果佢哋呢個土地不改變用途咧，其實就是永久嘅。即係話 首先一樣嘢，喺澳門嘅法例上，佢有咗個法律嘅定位，一定係合法，係永久安放，除非嗰、那個。那個用途改變嘅啫，咁人哋咁大嘅投資就冇理由咁樣去改變。 咁後邊牽涉好多呢啲即係道德上嘅問題啊！你擺曬成柴骨灰咁，你叫人就騙嘅啫。 因為佢原來佢入邊應該大概有成兩萬幾三萬個位嘅、我聽過個主持講就，即係聽過嗰度個工作人員講介紹過。咁、所以佢嗰個供應量其實就係夠嘅。咁、你話至於即係香港嚟講咧，始终头先譬如好似台长你讲到有眉目都好，都唔系而家目前可以即刻解决到依一年内嘅事、可能即系要等几年啊咁样。咁如果你话真系有啲朋友佢急需要嘅咧，咁啊，可能真系香港呢度就等嘅时间可能会比较耐啊。 即系其实我谂成件事个最大的问题就系话，你安放嗰个位置你。即係嗰個俾你選擇嗰個時間唔係太可以太長 啊， 咁又即係香港有啲暫時嘅，咁但係你亦都要諗一個問題就話，咦暫時都唔係長久計喎， 但 你倒不如即係揾一個即係比較固定啲嘅地方先。 固定啊，咁其實如果你話以翻交通計咧，即係我嘅睇法就係話，即係假設間你香港雖然嘅地方就唔係話太大，但係如果真係比較偏遠啲嘅一啲。放骨灰庵啊嘅地方咧，可能你嘅車程啊，除非你話你喺市區啫，係咪？如果唔係，你車程即係點都好，你都要一個鐘頭走唔甩啊，或者個零鐘頭走唔甩。咁而家澳門譬如嚟緊港珠澳大橋又好，或者坐船過去好，都好方便啊。咁啊，因為佢氹仔新碼頭咧，一落船咧，原來就係咩咧？坐的士過去都係幾分鐘就到啦，行路都好啊！你唔坐的士啦，喺新碼頭一落咧，你行路都係十零分鐘就到。 唔係你最緊要講清楚邊個碼頭先， 最新嗰、那個。 唔係我意思即係話，你去氹仔嗰邊，你就 唔係 你 冇仔就唔係舊碼頭，氹仔最新 嗰邊就有排搞啦，嗰邊就 咁所以交通嗰方面就唔係話咁大問題嘅，不過呢啲都係一個心理因素嚟嘅。有啲朋友亦都會覺得，始終係澳門，咁即係睇你點睇啦。咁如果喺我觀點角度睇咧，其實就氹仔始終都唔係話太過遠嘅，你坐船真係好快到嘅啫， 一個鐘頭咯， 係啊， 一個鐘頭嚇。咁就嗰、那個具體詳情，我諗就大家自己走去發掘一下啦嚇。 係啦。 咁涉及到呢度咧，譬如話佢嗰、那個擺位方面咧，有冇即係去照顧啲不同宗教需要嘅人士啊？ 有，頭先都講嚟啦，譬如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嚟緊有道教，咁佢有幾層嘅，佢有三四層樓咁樣，每一層咁通常第一層咧，地下嗰層咧，佢都係。天主教、基督教為主嘅、再上就佛教啊、道教咁樣一層層，咁佢而家就不停去擴建緊、再嚟緊就新增一啲唔同嘅主題宗教主題啦，咁啊有唔同宗教信仰嘅朋友，咁啊亦都唔需要擔心，我教派唔同，我擺埋會唔會混雜咗啊？唔同宗教信仰嘅朋友會唔會擺埋唔同一個地方？佢又唔會嘅，佢一層層分開嘅，咁啊區分，咁啊佢規劃得好仔細嘅，分得好清晰嘅，所以就冇呢個問題存在噶啦，咁最緊要就係你喺嗰個位置當中，你揀邊個位高啲低啲嗰啲問題嘅啫，係自己去購買。如果假設你真係去購買呢個永念亭嘅骨灰庵嘅時候，你最多係揀位個高與低，或者邊一個堂咯，因為佢又分好曬嘅啦。 好，咁就即係嗰個選擇咧，大家就我自己個人建議嘅，大家要喺。因為要未雨綢繆，就因為而家嗰個情況咧，就事實上係比較混亂少少嘅，就即係唔好話去到嗰、那個嚇，譬如話嗰、那個親人佢過身之後咧，你先至去籌措啦。 係啊， 凡事咧就尤其是我哋講個往生智慧咧，就生老病死啊，係每一個人必經嘅 必然嘅 經過階段嚟嘅。咁做好一個準備嘅時候咧，即係你去處理成件事咧，就個態度會稍微鬆容少少。 尤其是如果可以嘅話咧，就問準咗，係嘛當事人，係嘛咁。 嗱，後人就唔需要有啲咩爭拗喎，咁啊免傷和氣啊，好緊要啊呢樣。 係啊，咁就踏入即係呢今個月啦，即係最後呢個禮拜啦。咁下個禮拜其實我哋就應該係12月30號噶啦，12/30/29/30啦。咁嗰個即係2017年咧就 完結 嘅。咁就2018年咧，好坦白講，即係大家即係都要對嗰個來年咧。要有啲心理嘅準備， 啊 要加倍努力。咁啊，如果唔係咧，即係我相信嗰、那個、那個時勢都幾多挑戰啊！啊， 都係啊，即係嚟緊我都會講下立春八字嗰、那個，即係來年嗰個對香港運勢啦，都講。咁啊，其實喺八字上我哋都睇到啲。都不是咁理想的了，嚟緊咧。 好 ，anyway 咁樣啦，咁啊，即係今日個時間差不多啦，咁我哋就下個禮拜再見啦。OK， 好，拜拜。